Radio。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l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和大家盘点一下经典爱情电影当中的不朽插曲。爱情和电影似乎是化学方程式的两个选项，在大荧幕上看到爱情的表演，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是那样的引人入胜。当然了，这其中音乐所起到的作用当然也是功不可没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电影《诺丁山》的主题曲《他》。有影迷评论这部电影说，无论何时你忘了爱情的样子，看看诺丁山，你就会知道爱情到底是什么。在电影开始的时候，茱莉亚·罗伯茨本色出演好莱坞巨星，回眸一笑，这首歌的前奏就这样响起了，甜蜜到让人陶醉。因为这部电影，英国伦敦的诺丁山街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影响力也由此可见。 She may be the face I can't forget, a trace of pleasure or regret, maybe my treasure or the price I have to pay. She may be the song the summer sings, maybe the chill the autumn brings, maybe 100 different things within the measureOf a day. She may be the beauty or the beast, maybe the famine or the feast, may turn each day into a heaven or a hell. She may be the mirror of my dreams, 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 cry.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 may come to me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till the day I die. She may be the reason I survive, the why and wherefore I'm alive, the what I'll care.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 For when she goes, I've got to be.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 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首原声配乐，前奏响起的时候，也许每个人都会会心一笑。这首梅林茂给《花样年华》创作的背景音乐，已经和电影本身拥有相同比重的地位。这段音乐源自铃木清顺的电影音乐《梦二》，由梅林茂作曲，伴随着男女主角周慕云、苏丽珍的邂逅反复的出现。